为朝鲜解放71周年，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总统兼武装部队总司令穆罕默德·布哈里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花篮是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朝临时代办埃穆斯·伊莱莎12号转交给我国有关部门干部的。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驻朝临时代办还交给了他自己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信。